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7集。夏侯恋想了一会儿，忽然又觉得奇怪，明明才分开不过一个时辰，他已经开始想念他了。司徒锦坐在他边上，半张脸隐在黑暗里，阴影勾勒出他冷峻刚毅的轮廓，像岩石利落的风棱。他和司徒锦不怎么熟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级别太低，平日里除了沈觉见不到什么大人物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司徒锦不爱说话，他和迟燕一样，是一个极端沉默的男人。只不过迟燕不说话是因为他一个人在黑面佛顶待了太久，不知道怎么说话，而司徒锦的沉默则是因为他不说废话。不过他在东厂也听了不少闲话，有人说司徒锦是个妻管严，媳妇说一他不敢二，还是个女儿奴，有番子在他家看见他的女儿骑马围着天井转圈，司徒锦就是那匹马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两个人还是沉默，夏侯恋有些无聊了，伸出手看月光从指缝间卸下来。过了会儿，司徒锦忽然说， 你在想都主吗？ 夏侯恋愣了下，问道， 你怎么知？ 说到一半才意识到自己说了实话，忙吞下最后一个字，说道， 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猜的，你认识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里面，我只认识都主。 司徒锦说。夏侯恋坐起来说道， 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人？人在看月亮的时候总是在想自己最挂念的人。以前都主经常看月亮，一看就很久。 司徒锦说道。 后来你回来了，他就不看了。 夏侯恋心里叹了一口气，沈觉那个家伙一根筋，念就念成这样，天底下估计只有他这一份儿了。把沈府的院子布置成和秋无院一个样子，又把莲香也接回来，又还要找他，坚持不懈那么多年。可夏侯恋明白沈觉，走过条条岁月，往事消散如烟，他只是想把从前的时光找回来，仅此而已。夏侯恋沉默了一会儿，拍拍司徒锦的肩膀说道， 其实你也在想着谁吧？我知道，是不是嫂子？嫂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吧？你有没有派人回家跟他知会一声，说你今晚不回家？ 司徒锦点点头说道， 我出来之前说过了，平常查案很容易夜不归宿，他已经习惯了。 他低下头揉了揉眉心， 但有时候也会埋怨我不回家。自从生了玉姐，他总是怀疑我在外面养了外债。 女人嘛，疑神疑鬼难免的，成天在家坐着没事干，就只有想东想西了。你得理解一下嫂子。 夏侯恋说， 其实有个人等你回家挺好的。 你别看兄弟们总是说什么打光棍才好，逍遥自在，其实要是能娶上媳妇儿，谁不愿意娶啊？有人家里才有人气儿，有人气儿才是家。 那你为什么不娶亲？ 司徒锦问。 是因为喜欢都主吗？ 不爱说话的人说起话来都这么吓人吗？夏侯恋大窘说道。 说什么呢？我可是男人。 经理峡湾幽灵的人很多，我认识好几个。 司徒锦淡淡地说道。 你这话可别跟都主说。 夏侯恋颇有些头痛地说道， 他小时候挨过这种人欺负，很忌讳这个的。 司徒锦愣了愣，说道： 我以为他喜欢你。 司徒锦皱了皱眉，又说道： 确切地说，我以为你们互相喜欢。 夏侯恋五味杂陈地看了司徒锦很久，司徒锦没什么表情，仍旧一脸淡淡的，仿佛他方才说的是今天月亮很好这样的闲话家常。夏侯恋终于开口说道： 司徒老哥，你是不是跟着你家娘子看了不少画本子？ 司徒锦说没有。 他不怎么看那些，他平日里都看医术。 那怎么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玩意儿？夏侯恋郁闷地摸摸自己的脸，他长得很像一个断袖吗？他叹了口气说道： 你想多了，我和督主就是交情好，小时候一起吃过不少苦，我娘还教他练过刀，患难兄弟，生死之交，你懂吧？ 他抱着臂笑得落魄。 哎，好像活到我这个年纪，总得喜欢过一两个女人才正常，就算没有喜欢过，也总得来一段露水之缘才对，要不然还真的挺容易被人误会是断袖的哈。但是我早年忙着报仇，压根儿没工夫想这些有的没的，情啊爱的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清楚， 或许情爱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吧。 司徒锦扬起头说道： 温暖。 夏侯恋喃喃地重复，司徒锦点点头： 我是个孤儿，从我懂事起就一个人过，住过义庄，住过破庙，住过山洞，住过死过人的别人不敢住的鬼屋。我是朔北人，朔北的冬天很冷，我住的那个小镇很穷，有些人家甚至买不起炭火，可至少他们有家人，可以抱在一起取暖，而我不行，我只能自己抱着自己。后来我来了京师考武举，有了官衔，还有了一个小宅院，可我还是一个孤儿，每天一个人上职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回家，一个人坐在屋檐底下看月亮。我没有要惦念的人，也没有人惦念我。到了冬天，依旧是一样的冷。 可后来你有嫂子了？ 夏侯恋说。 对。 司徒锦淡淡的微笑。 有了明月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像你说的，宅子里有了人气儿，回家的时候有热腾腾的米饭，热腾腾的汤，冬天也不怕冷啊。两个人抱在一起，没有炭火也很暖和。看月亮的时候，我有人惦着，也有人惦着我。这个时候我才觉得，偌大的京师，偌大的尘世，有个地方是属于我的，因为那里有一个属于我的人，他等着我回家，等着我吃饭。他是我站在这里的理由。 夏侯恋默默看着他，这个刚毅的男人说到那个叫明月的女人的时候，神色一下子温柔了起来，仿佛钢铁化为了绕指柔，连脸上的轮廓都柔和了。他笑了笑，把手枕在脑后说道： 司徒老哥， 你弄错了，这不是情爱的感觉，是亲人的感觉。以前我娘、我哥、我师父在的时候，我也体会过的。虽然他们不给我做饭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